一个充满着神秘色彩的国度。太阳在那里，除了阳光海滩之外， 仲 流传着很多你估不到、猜不明、想不透的事。 想不透的事。Do forgive me。 怪谈之真太密，人皮风筝。上集讲到，朴海已经完全变成瘦猪的样，神色茫然咁踩住嗰啲尸体同血泊，从大院里面行出嚟，路过曾女身边嘅时候，竟然双手合十咁讲咗句： 多谢大师。 曾女突然之间碌大只眼，好恶咁话： 你啲系劫数， 我无力阻止。 望以后好自为之。 而变成咗瘦猪嘅托海已经慢慢消失喺夜色当中。大和尚行入个院子度，对个徒弟话： 你啦，同我去清业障啦。 一个钟头之后，曾经繁华嘅官邸化为一片火海，映红咗半边夜空。在火光蔓延的边缘，师徒两个僧侣并肩向黑夜当中走去。等师傅行远了几步之后，个徒弟偷偷地将一本残破黐住好多血迹的书卷塞到入自己的衫里。而讲到呢度，飞机上边个女仔冇再讲话。阿猫听到意犹未尽，谂到成个故事的情节，哎呀，真系毛骨悚然，但系又好似无比真实咁。佢忍唔住继续问： 讲到呢度冇咗啦，嗰、那个变成瘦猪嘅托海咧，嗰、那个蛇人有咩回事啊？仲有个咩草鬼？诶、欸，徒弟喺个帮脚里边塞嘅书，系咪咸官嘅女喺长洞盗翻出嚟嘅书啊？ 嗰、那个女仔望住窗外边白色嘅云朵，声音变得好沙哑咁。 托海变成瘦猪之后，游走喺世界各地。边个都唔知佢已经系被人皮包裹嘅尸体，边个都唔知佢到底喺度寻找紧啲乜嘢。 个女仔讲完呢句说话，伸咗个懒腰。阿猫咧，好似突然之间听到有轻微，好似布碎撕裂咁样嘅声。而个女仔又整理咗一下头发，起身就向洗手间方向行咗过去。阿猫眯埋眼，回忆住头先嗰个古仔里面每一个细节，不知不觉间佢就瞓着咗。突然间飞机轻轻咁熬咗一下，阿猫就猛然惊醒。而空中小姐正用好温柔嘅声音就话啦： 各位乘客，飞机即将降落于泰国曼谷国际机场，请各位乘客绑好安全带。飞机下落嘅时候会对你造成短暂嘅不适感，请你保持轻松，深呼吸。 阿猫就即刻锁翻安全带啦。诶，但佢而家先发现坐喺身边个女仔，佢唔见到人嘅。头先明明话去洗手间，要得咁耐都唔翻嚟嘅。於是佢按了一按呼唤铃，空姐就走到过来对阿猫半鞠躬就说： 先生，有什麼可以帮到你啊？ 阿猫细细声地问： 你知不知道刚才坐在我隔离的女仔去了哪 里啊？空姐好疑惑地望一望阿猫，面上便闪过一丝恐惧就说： 女仔？先生啊，由你上飞机到现在，你身边一直都没有人的。什么啊？冇人，冇可能噶。 坐喺周遭嘅乘客听到阿猫同空中小姐嘅对话，好似见到鬼咁望住阿猫。从佢哋眼中，阿猫睇得出，头先喺佢身边的确冇人。阿猫讲：咁头先阿猫见到个女仔系边个？唔通系 鬼。喂，大佬，佢系鬼，佢无啦啦讲呢个传说系咩意思？咁究竟嗰个系鬼定系幻觉，定系瞓着觉发梦呢？ 你啲莫名恐惧嘅思绪不断咁撞击住阿猫嘅神经，令阿猫大脑皮层都觉得有啲刺痛。空姐突然间问： 先生，你冇事啊嘛？系咪边度唔舒服啊？ 阿猫拧一拧手，尴尬咁笑一笑就话： 哦，冇冇冇，唔好意思，可能啱先瞓着咗，发咗个梦，唉，而家就好似牛下牛下咁样。 空姐笑笑讲： 咁就好啦，先生。其实喺飞机上面咧，经常有乘客会出现精神错觉嘅，呢个系属于喺恐高症同幽闭环境中所导致嘅恐惧症。你尽量转移注意力，放松精神，咁就冇事噶啦。其实你身边呢个位咧，本嚟系有一位先生嘅，不过唔知点解佢冇登机。啊，我仲记得嗰个先生好似叫拓海啊，听个名字应该系泰国人嚟嘅。 拓海，一阵刺骨嘅凉意从心里面散出。嗰股凉意令到阿猫嘅血液同埋身体成身都冻晒，佢忍唔住拧一拧颈，身体里面发出一啲奇怪嘅响声。佢望一望身边嗰张空空如也嘅座椅，好似见到一道白色嘅鬼魂坐喺嗰度，慢慢咁拨弄住手里面嗰块枯黄嘅人皮。阿猫越谂越惊，即刻将视线望去窗外面，唔敢再拧翻转头。飞机已经穿过云层，曼谷嘅高楼大厦就好似多米诺骨牌咁样罗列，好似只要轻轻一推就会冧晒咁。晴朗嘅天空，绿树成荫嘅曼谷，秀丽嘅景色令阿猫轻松到唔少。佢而家甚至怀疑头先自己系因为有恐高症产生嘅错觉，或者真系发到场梦，但系呢个梦太真实。天空当中突然之间飘过样嘢，喺窗边一闪而过，一阵间又被一阵风吹翻翻嚟。阿猫不经意咁望一望，竟然喺空中。就在他面前飘着一块枯黄的人皮风筝，而这块风筝还好像望着阿猫笑了笑。